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65集。番外，各大佬花招百出，宁情后续下。很快就到了满月，程秦两家喜气洋洋地越过了程俊还有秦山两人，大摆一场。程文如这几个人晚上都在程俊这边同秦冉商量满月酒的事儿。秦冉体质不错，早就恢复好了，最近在家里继续忙研究院的课题。一群人讨论的时候，楼上的程子玉又哭了。这一下，程文如、秦修晨、唐军这些人都上前想要抱孩子。秦冉皱了皱眉，抬眸看向阿姨，饿了。见这么多人都上前，程俊就没有围上去，而是同秦冉一起看向阿姨。阿姨笑说， 不是，小少爷喜欢让人抱着。 程子玉挺鬼机灵的，晚上跟他父母睡觉的时候不哭不闹，只要父母一出门就娇贵了，非要让人抱着。这会儿阿姨一解释，秦冉跟程俊才知道，他们两人不在的时候，崽子是这样的作天作地，程木还曾经连续抱过他四个小时。秦冉点点头，他把杯子往桌子上一放，然后站起来看向正抱着程子玉的程木，放下了。程木默默地把孩子放到了摇篮里。程子玉一瘪嘴又哭了。这一下唐军、秦修成、程温如这些人心疼到不行，都想要伸手抱起来。秦冉只抬脚走到摇篮边，垂下眸子闭嘴。小崽子可怜兮兮地抽噎了一下，然后停下来，睁着一双好看的眼睛看着秦冉。秦冉低头看着崽子，不由按着眉心，觉得毕生的耐心都要用在他的身上。他回头让佣人把奶瓶给他，直接塞到崽子嘴里喝。平时非要人抱着的崽子眼泪还挂在脸上，嘴巴一股一股地开始喝，眼睫颤啊颤的，这委屈样身边的唐军、秦修晨几人心疼到无法呼吸。 哎呀，你劝一下冉冉，孩子还小，明天才满月呢，别对他这么严格。 唐军小声地跟不远处的程俊说话，程俊看着秦冉的方向，眸底似乎有细碎的浅笑流转，闻言看向唐军，微微摇头。 您别太惯着他，不能一哭就什么都给他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每天会抽几个小时教育他，太让他妈妈费心了。 他也没有想到，向来非常自律的秦修晨、唐军几人在遇到程子玉时也遭到了滑铁卢。唐军默默地转回目光看向小崽子。 哎呀，对不起，遇到你妈，曾舅老爷也帮不了你了，只能帮你到这一步了。 此事满月酒就在程家隔壁程俊修复的那个大四合院举办。一大早，程温如跟唐军就把程子玉打扮好先一步带走了。秦冉实验室还有一个课题，他不放心，一早先来了实验室，准备跟南慧瑶等人把这一阶段弄完再一起去四合院。九点的时候，实验室外面有人叫秦冉。 秦院长，您母亲来了。 秦冉长得有几分跟宁晴相像，他又自称秦冉的母亲，门卫不敢怠慢，亲自把人带进来看秦冉。秦冉放下手中的笔，抬了抬眸，眸色挺淡的。宁晴脸上没有了以往的雍容，多了一些掩饰不了的老态，看到他这表情，心口的呼吸滞了一下，然后拿手把鬓边的头发别到耳后，说： 冉冉， 听说你结婚生子了，你怎么都没跟我说？ 他现在远没有以前那么风光了，林家沈家在那一场战役中也没落了，只剩下林景轩单独开辟的那一脉繁荣。没落之后，宁晴身边的圈子千变万化，他不知道京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只知道秦家越做越大，新闻上都不时有秦汉秋的身影，这让宁晴心如已逝。若他当初没有跟秦汉秋离婚，若他当年离婚的时候带了秦冉，是不是如今这一切都有他一份了？宁晴看着恢宏的实验室，听着身边的人恭恭敬敬地叫秦冉秦院长，即便是没有见识的他也知道这不简单。宁女士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心平气和地跟你说话。7岁，我跟秦宇被绑架，你带了钱，只带了秦宇离开。云城，你为了秦宇林家跟我们撇清关系。秦宇盗了我的琴谱，小提琴协会要开除我，你为了他没有说出实情。后来，秦四爷对秦家发难，你再次放弃了我们。秦冉淡淡地开口，手中的动作却没有停下。你是外婆的女儿，所以在你跟秦宇同秦四爷汇报我们消息的时候，我没有动你。不然，为什么前两年京城倒了这么多人，你们还活着？手上的一个实验做完，秦冉把仪器收归放好，这才抬头笑了笑，说道。他虽是笑着，但眸底沁着寒意。还想好好活着，最好不要来找我。宁晴脚步踉跄地往后退了一步，惊恐地看着秦冉。是，他和秦宇还活着，但活得一日不如一日。秦宇上学期考试没有一门及格，被京大退学了。这也是他来找秦冉的原因之一。宁晴失魂落魄地走出了实验室外面。2月份的天气，头顶还有太阳，风却是冷的。他怔怔地站在大门口的地方。不远处有车的声音响起，宁晴隐隐约约地抬头，他看到一辆宝蓝色的车。在豪门经营这么多年，宁晴认得出来，那是玛莎拉蒂，车型是他没有见过的。他刚要移开目光，就看到驾驶座的门打开，驾驶座上出来一个女人，正是宁薇。宁薇现在看起来完全没有以前的狼狈，脚也好了，比起以前像是年轻了10岁。宁晴看着那个方向愣住了，不敢相信这是宁薇。身边传达室的中年女人看着宁晴，同她八卦地开口。 你认识宁副教授？ 宁副教授？ 宁晴似乎听到了一个十分生僻的词。 就是秦院长的小姨呀，宁薇副教授，是魔都研究院的副教授呢。 中年女人神秘兮兮地开口。宁晴恍恍惚惚地看着宁薇的方向。京大的校长周山正在同宁薇还有秦冉说话，看周山的态度，对宁薇也十分有礼貌。身边中年女人充分发挥了她八卦的本性，羡慕地开口。 这宁薇是宁儿研究员的女儿呢，她儿子手里还有宁儿研究员当年留下来的手记，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对象。更重要的是，她是秦小姐的小姨。秦小姐你知道吧，整个京城的人加起来也不敢得罪她。秦小姐可是国宝哎， IT 领域跟物理领域的领军型人物。这不刚生了小太子爷，宁副教授就辞了在魔都的工作来照顾小孩子。都说这人会投胎，宁家可真是人生赢家， 竟然是秦小姐的小姨。哎，女士，您怎么了？没事吧？ 宁晴捂着胸口，身边人的话又给了她重重一击。她被秦雨林婉劝说来找秦冉和解的时候，是有些畏缩不情愿的。可现在，看着这一切，听着身边女人的话，她只剩下满腔的悔意，还有热切。她嗫嚅着嘴，看着身边的中年女人，只是流泪。一句“我是她妈妈”梗在胸口，怎么也说不出来。这样一个女儿，是被她一次次亲手丢弃的。她痛悔，却只能无力地坐倒在大门前，失声痛哭。她知道，算计了大半辈子，她已经彻底失去这一切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